康在政府上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常常黑山空比例，我自力安在心自己。 我送给王家花。 暖身的哈子。 啊，快不快的不隐蔽。 是。这哈子好是面容。 哦，拿来我看。 飞梦。 今日里真苦下的诉苦衷，姑爷啊，小姐佛爷你病重，今日里我不下的诉苦衷。 女性真理敬我你此时不明查理你今夜三更大圆门三百两黄金叫西城怕谁回啊门 儿婿莫进园去，这次就下跪到地在地上，低头一跪呐， 怎么样啊？ 是这样啊，文士心胸自在地上。 哎呀！ 君子以来闻他笑，臣民观天真的了，望臣老。必定是母女同为父母家，子不要完则劝他，你不是为娘苦劝告，怎我不知道哎， 万不发不放心 我想 哦，是是是啊， 不等家做个安吉达，哪有这场大雨哦不啊哦， 此人民凶顽无踪影，衙门有令下，此事来处分。 哎，兄弟，你看啊，小周一，开门，开门，开门！ 我的敲门，怎样？ 开门！ 我来问你，不认识是王府丫鬟？ 哎呀，看他们正是皇上的女子，必是凶蛮，是下头的。 嗯， 对不得，对不得。 门上留下血手印，腰下地拉反不能。 哦， 我儿因为松断人，共也不可冤枉人。 你妈妈是一级， 只有是所以 是你孩子吗？ 等大人们， 大人们，大人们，我也是。 我不肯。 是横死在花园内，花不得想也不一旦进退，我会不停两极圈，到处进入死的路忙死在、早大的又早不早，武功枯燥， 哎呀 是 捆绑下去这道死是哪般， 是 哎呀大门 民生万岁，今日遇了替死鬼，老爷要我送长子放大带子供堂来， 都乱仓公堂给到我的， 我叫王成老爷之命前来送长。 大仙子 兵大人王成快人供堂之命来， 我不去向往城来是奔城守护，是俺出的一趟将，困他是不当兵，传他上当。 上当！ 上来在借故谢大人， 唐氏身上来。 上太笨，我很费事，姑儿也不是三个超级王家八十四爷 别忙 我是爱神堂，修根用法行，将功名法，事故清楚，众人定罪，死而无怨。 讲。 小生本是多是非，不计无力真杀害。 有道是贼，你心巧是难保天。 现在我因为苏代罪，所有下令苦恨恩泪。 大老话后代话官，自生自灭不自息。 杀杀杀人为了贼，我家中苦有大人在，可是小贼呀。一杯真为圆门开，生命不是儿戏子。大人啊，你身着披风要明察去啊，为黎民伸冤做主宰。 谁送烟花的举台跟万国将兵得不到了大将，命运就送不脱。 愿望难走。 哎呀，臣与我宽大云子一横。 横天有意，莫心大。混杂之声生人生，请着你招人去过谁是伤人，不杂之他也 you 不好了，如今身份上的人老爷子因为有一军衙内营营杀戮十数年，正是拿了太低车，还有一个金步兵传家之徒姊妹王成龙，今世故事步兵的下克明不是上课要文章，小弟小弟小弟死了，

替李郎性命，上京应试，不料得中头名状元，眼看李郎得救，叫人好心哟。 请 啊，

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不念老父母作法之情，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 甚名？ 哎呀，老大人，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 李朝廷听之， 万岁！ 万岁有旨，命李朝廷即刻进宫成婚，不得有误。哎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 甚名？ 搞死了！ 前科状元封一名，巡按八府回朝转，来访梅婿李兆廷。 门上哪位在？ 何事？ 我家大人拜帖在此， 请稍待。小姐，拜帖在此。 冯以明，哪里来的什么冯以明？快快有请诺。 是，有请。 有请。 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哪里？梅婿 大人。此人好 不像我的妹婿啊。 大人请。 状元公请。状元公，你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大人说哪里话来？下官理应登门拜访，何劳大人驾临？ 岂敢！ 大人请坐。 有座。